回首，不必点头。

到清晨，阳光替房间开了灯。像我结局一样，又何苦再想？想若让人成长，我为什么怕分手的伤？解脱是更承认这是个错，我不应该还不放手。有自由走，我有自由好好过。解脱是洞察看泪看以后，找个新方向往前走。这世界辽阔，我总会实现一个梦。结局一样，又何苦再想？伤若让人成长，我为什么怕分手的伤？ 解脱是懂擦干， 擦干眼泪， 找个新方向往前走。这世界辽阔，我总会实现一个梦。 心里有一种渴望勇敢的念头，我有自由好好过。解脱是洞察看泪看以后，找个新方向往前走。这世界辽阔，我总会实现一个梦。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，慢慢张开你的眼睛，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。 春风不解风情，吹动少年的心，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季风干凉。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，朋友出现他的影迹， 带来远处的饥荒，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。 雨山白雪飘零，燃烧少年的心，是真情融化成音符，倾诉遥远的祝福，唱出你

十分勉强，胡思乱想，越陷越迷茫。真思念的痴狂，带真心去流浪，越离越没有你爱的地方。没有期待就不怕迷失的方向，再也无需把不牵肠。真思念的痴狂，带孤独去流浪，找一个靠近我的天堂，卸下所有用泪水交换的行囊，再也不必暗自神伤。我再也不用苦苦闪躲 给孤独的自己。 到哪里经过？

定的旅途中，我相信你甘甜雨果。 每一个晨昏中，我一步一趋陪你。